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3， 制约附近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這節其實我就想探討一些比較前瞻性的問題。發生過這個即是昨天星期那個這樣的事件，我覺得是一個分水嶺來的。第一個效果我覺得是什麼呢？就是強化了這個本土運動的意識。所以在其他節目我都說了，梁振英又是這個本土運動之父來的。 全靠他。 全靠他。其實現在你沒什麼路揀的了，你走下去沒什麼路揀的了。即如果你說到好像何俊仁那樣要什麼不是找個天國要即香港垂範這個。 我們那個叫天國嗎？我們那個叫天價嗎？真是吃錯藥，因為這個人 是。是啦。第二個問題嗎？第二個問題就更加重要了。就是在跟住未来呢几个月或者呢一年咧，香港嘅民主运动或者激进嘅民主运动方向喺边度？而家你好多即系不同嘅睇法啦，吓，即系有啲人觉得啊，即系本土运动唔应该系咁样，又或者唔应该，甚至唔应该系本土运动吓，又或者应该专心搞占中。但其实你摆到目前咧，其实一个好清晰、好应该去做。好應該立即去組織或者動員人去做咧，就係呢個倒糧啊嘛嘅嘅嘅。 唔係你個關鍵就係即係倒糧，好簡單。即係你唔摸清楚呢一個現實，你就冇得搞嘅。基本上係咪？係一定係倒糧啊先行嘅啦。呢個係咪？咪仲有咩做啫？反政府倒糧係咪？咁你香港先有啲機會。所有嘅嘢都係為呢一個即係工作 目標去， 係啊，為呢個目標一定係倒糧嘅，掹佢落嚟嘅一定係噶啦嘛，呢個係咪？你冇同我講掹咗佢落嚟點算啊？掹咗落嚟就得噶啦，係咪？一定係掹佢落嚟嘅，係咪？要全民嘅意志啊！而家係係咪？而唔係有啲人話俾機會佢，俾咗年紀啦，眨下眼又。 因为呢个唔系涉及佢个人本身嗰个能力嘅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即系等于董建华，佢个情况已经唔同董建华，而系实际上梁振英系要推翻喺呢四十年来香港建立咗个优良嘅传统，或者剩低落嚟香港人仲可以维护香港嘅核心价值，佢系要想一招推翻晒佢。 唔系佢真系改朝换代喎、啊。佢而家呢個做法係百分之一百改善嘅。 用一個政治嘅術語講，呢個係一個革命嚟嘅。呢個佢係一個革命嚟， 佢革我哋命，佢革我哋命而家係。 呢個係一個即係香港實行呢、這個港共專政嘅一個革命。 而家唔係港人治港嚟嘅， 係港共專政。港共專政， 港共專政啊！即係所以我哋話要打倒港共政權，開宗明義啊 ，Day One 就已經講呢樣嘢㗎啦，係冇得猶豫嘅，一定係倒糧，係咪？一定係要掹佢落嚟，係咪？呢個係要凝聚全民嘅意思，即係佢而家做呢啲嘢，越做得多就越好，係咪？咁你先至嗰個即係成個倒糧嘅即係條件先會成熟，係咪？所以我係樂見有一個所謂倒糧力量嘅出現噶嘛，係咪？不得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做咁解嘅啫嘛。你係要將佢點樣，即係話，譬如起碼喺嗰個論述嗰度咧，文宣論述，要通過好多有效嘅渠道，令到香港人能夠明白梁振英究竟係什麼東西，點解要倒佢？系咪？所以我成日话我要出一张报纸嘅道理就喺呢度啫嘛，系咪？嗰张报纸就系一张倒粮嘅报纸，系咪？即系你如果有钱，个发行面阔啲，系咪？日日好似洗脑咁样，系咪？将佢所有嘅嘢，包括佢讲每一句说话，佢做每一样嘢，系咪？同埋即系要同香港人介绍呢一个恶棍嘅所作所为，同埋佢背后呢一啲所作所为嗰个动机。系咪？你要令到大家对佢有足够嘅讨厌，系咪？咁你先掹到佢落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你令到共产党冇得选择嘅要，系咪？嗱，好啦，你话占中，占中固然系一种手段。如果你可以通过一个占中， 是赌量的，你可以召集到10万人、20万人，今天不同了。你话唔系，我占中系讲真普选员嘅方案，冚家铲而家仲有一个叫做即系入得闸屎都食嗰个方案，系咪？咁嘅话就真系多谢啦，系咪？你嘥咗啲人啊！ 普选人信誉破产啦， 系嘛？你嘥咗啊，系嘛？有得入闸屎都食嘅方案，系嘛？咁然后爱嚟占中嘅。咁因为你有得入闸屎都食，咁佢都唔就范，所以你用占中做手段，希望佢就范，等你泛民可以有人入到闸嘅，咁嘅话咧就多谢啦 ，OK， 就咁简单。即系我哋希望社民连又好，人民力量又好，你喺真普选联你唔退出，你就系用呢个去监督佢，咁啊啱啦，系咪？赌粮啊，占中就赌粮，呢、這个议题最清楚嘅，就唔系讲个政改方案， 系咪？ 你倒咗梁就有个政改方案嘅啦，大佬啊，系嘛？个政改方案就一定系全民联署提名呢个即系特首候选人，系嘛？甚至乎好似学民思潮嗰个讲话，都得全香港300多万登记选民都系呢个提名委员会嘅，咁我咪即系等于全民联署，大佬咪冇分别噶嗰个。不过你又系要攞个提名委员会呢个名目咁解嘅啫，啱唔啱啊？系咪先？倒梁系占中嘅一个最重要嘅诉求。甚至乎是单一的诉求，这个占中就一定成功，是吧？占中的诉求不是讲那个真普选，不是真普选联的真普选， OK， 占中的唯一的诉求就是倒粮，是吧？那这个占中就有意义，这个占中就可以凝聚群众，可以凝聚全民的意志，是吧？去对付一个港共政权，是吧？然后来保障香港本土利益，啊，这个很清楚的，是吧？占中倒粮，是吧？不是占中去争取一个入闸屎都食的方案，是吧？有得入闸屎都食，啊，这个方案就是何俊仁的方案，是吧？即是你如果用占中做手段，是吧？跟住你就系政改方案，咁呢个真系好大镬个。咁你若薇就话占中系目的，你哋又当占中系手段，咁究竟占中系目的定系手段呢？ 占中冇理由目的噶， 有冇目的？ 佢一定系为某啲嘅目标服务，无端端你走去占中做咩啊？真系吓，系唔系啲占中啊？咁冇理由噶嘛，系嘛？ 所以关键系赌粮啦。 系啊，但系因为而家咧，即系喺嗰个日常的层面或者政治的层面，市民感受到那个最大的危害是这个689，政制的改革因为太远不够贴身，所以如果你说动员的市民的话，其实你8月4号已经看到了，即系嗰度已经有成几千人啦嘛，系咪啊？咁所以如果你话讨厌呢啲咁嘅土共啊、港共啊，或者爱自堆啊，以呢个六八九为代表嘅呢个咁嘅港共嘅不得民心嘅呢个咁嘅政权咧，系必然有足够群众去占中嘅吓。咁当然啦，即系呢一个即系咁嘅行动咧，亦都唔代表话佢必定话得到即系绝大部分即系所有香港人嘅支持。但系如果佢够某一个数量嘅话咧，是会令到其他企喺中立嘅层面或者唔意识到而家呢个问题嘅群众，係意识緊香港面临緊一个乜嘢嘅问题，係将呢个成个香港嘅问题带到俾成个社会去讨论。呢首先我哋讲呢个问题咩呢，就係呢警队会唔会变成一个政治工具。你唔好諗住政治工具係与你无关，因为如果佢成为一旦成为一个政治工具嘅话呢，佢就享有特权。佢就會變成好似喺呢個中國嘅呢啲城管、呢啲冇皇冠嘅公安。 所以我哋頭先講話香港會有城管，甚至乎有國保啊呢種即係大陸模式嘅 啊呢啲 對呢個即係公權力嗰個過分擴張咧，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嘅，係咪？咁頭先台長提到嗰幾樣嘢咧，其實而家已經係陸續喺度湧現啦，係咪？譬如我哋香港嘅嗰所謂核心價值，大家經常講嘅，其實主要都係幾樣嘢嘅啫嘛。第一就係一個即係廉潔、有效率嘅一個政府啊。咁呢個係通過有一啲制度咧去保障啊，成個政府係廉潔同埋有效率嘅，包括有 ICC， 包括有一個申訴專員公署。 有一个审计处啊，咁呢个系呢三个部门咧，佢唔系政府嘅一部分嚟嘅，但系即系当然喺个体制上面，佢都好就系即系都系政府啊。 唔系，但实际上讲嘢好简单啫嘛，就是、权力监督啊嘛， 权力监督。咁好啦，呢个咧系一个政治防腐嘅制度，呢、个政治防腐嘅制度开始崩溃。ICC 已经开始崩溃啦，即系由呢、這、一个即系譬如话贪汤嗰个所作所为，你已经睇到呢个 ICC 嘅形象已经下落，换咗个白韵禄，跟住梁振英对 ICC 嗰种即系置 ICC 于何地咧？即系嗰种讲法系咪？譬如话啊，嗰啲举报嘅人要道歉，咁即系呢种讲法系咪？咁、那、嗰个仲系你两条僆嚟嘅，行政会议成员嚟嘅，系咪？佢唔成案，唔代表嗰啲举报嘅人就要向佢道歉噶嘛，系咪？咁呢个即系令到 ICC， 即系话佢系保障有一个廉洁政治嘅呢一个咁嘅机制都崩溃啦嘛，系咪？好啦，呢个政治防腐嘅机制系相继失守，跟住到另外一个核心价值啊，即系。第一个是廉能政治，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谓司法独立。这个司法独立制度又开始出现隐忧了，是吧？我举一个例子，你这个曾景文和这个麦齐光的案件，有什么理由你财政司司长写求情信先？第一。第二，你个 CS 即个政务司司长话，如果要佢写，佢都义不容辞。喂，你置嗰个所谓检控部门于何地咧？系咪先？你置袁国强于何地咧？你系司长嚟嘅，两个司长，一个帮佢写求情信，一个就话如果揾我写，我都义不容辞。 咁即系讲我个检控嘅官员检错，即系个。 喂，大佬，喂，你呢种做法，你就算你同佢几老友，你都唔可以写。呢封求情信，你林郑月娥更加唔可以荒谬到，因为麦齐光系你嘅下属，系嘛？曾经你去讲呢句说话义不容辞。喂，大佬啊，你当呢、這个即系嗱，当然个司法制度系可以俾你去写求情信，我都帮好多人写求情信，系嘛？我冇乜所谓嘅，我就基于一种即系话，你法庭定咗佢罪啦，咁我写封求情信，希望我法官量刑嘅时候考虑俾佢有个改过自新嘅机会，咁解嘅啫，系嘛？即系一个正面鼓励嗰个被定罪嘅人嘅，我个心态系咁样嘅，所以我唔理佢咩人，佢搵我写求情信，我稍微了解佢情况嘅，我都会写嘅 ，OK？ 咁但系你作为一个财政司长 行政部门嚟嘛， 你系行政部门，咁然后袁国强嗰个系一个即系司法公义嘅守护者嚟嘅，你喂真系写封求情信，跟住你林郑月娥话我义不容辞写求情信，喂大佬呢、這个司法系统系乜嘢嚟噶，大佬系咪？呢个此其一，我哋已经身受嗰个不公平审讯之害嘅人，我哋可以讲出好多嘢出嚟，但我唔讲我哋嗰啲先啦，系咪？净系讲你呢两个司长喺麦齐光同埋曾景文案件上边嗰、那个态度，已经系十分可疑啦嘛！呢、这个系令到成个司法制度系动摇嘅。第三个核心价值就系嗰个言论自由，系咪？呢、这、一个言论自由，第一就系、是。嗰、那個溫水煮蛙一路出現緊，係咪？第二就係你傳媒嘅自我審查非常之嚴重，係咪？仲有第三嗰、那個記協唔知我哋做乜嘅，淨係識發聲明表示憤怒譴責，有乜都做唔到嘅。OK， 你有冇辦法去動員嗰啲記者、前線嘅新聞工作者罷工先？你個工會嚟嘅喎，係咪？冇呢個辦法個完全。你只是每次做一个政治的声明，你记忆是吗？你阿 Mark 姐做了这么多年，职员又做过，主席又做过几次了，是吧？兜兜转转都是你们这几个人去做，但你做了什么？每一次有记者被人打，发个谴责声明，就这么多东西，跟着追警方，跟着做什么呢？喂，游行示威都要，是吧？搞工会去跟那个管方对抗、资方对抗都需要，是吧？冇噶喎，呢、這个工会系最离奇就系每年搞一个参务会，就揾晒啲富商巨贾嚟包台，系咪啊？就每年个经费就靠呢一个参务会，系咪？即系你一方面作为一个工会，你其实系一个抗争嘅团体嚟嘅。另外一方面咧，你呢个工会就要去揾嗰啲香港煤气公司啊、中华电力啊，系咪？呢、這个长实啦、啊、和记啊，揾佢买台。是吧？两三万蚊买一张台，跟住你筹款， 然后走去拍卖抌心口，我帮佢做拍卖官做咗成十年 ，OK。咁但系你个工会你做咗啲咩嘢咧？嗱，所以你新闻自由唔系净系由于受到权者嘅限制。嗱，事实上香港嘅法律对新闻自由咧，佢影响唔系好大嘅啫。讲就讲，我哋最熟悉嘅喺呢个报纸嚟讲。你基本上同我哋嗰个年代有嗰个所谓报纸刊物综合管制条例已经唔同啦。嗰阵时有叫个报纸刊物综合管制条例用管制两个字嘅。后来报纸刊物变成登记制，所以癫狗日报都出得嘅。你中意叫癫狗日报、雪梨日报、苹果日报都得嘅，唔系一定要好正路叫天天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香港时报系嘛啊，或者中国日报唔一定要咁正路嘅。你叫癫狗又得，雪梨又得，苹果又得，乜春都得系嘛？你登记嘅啫系嘛？旧阵时。你如果报纸报道虚假消息引起公众恐慌是刑事罪行，要拉你个报馆的主持人的。OK， 在暴动期间九六七年有几个报馆的主持人被人拉去坐监，包括潘怀伟啊呢啲咁样系嘛，胡帝洲啊系嘛，被人拉去坐监啊，左报噶，我话俾大家听系嘛，因为佢报道虚假消息引起公众恐慌啊，话大陆啲炮艇入到嚟呢个维多利亚港啦，系咪先？跟住又冇埋呢啲咁嘅条例，系嘛？唯一对呢个报纸刊物构成一种规范嘅就系淫亵及不雅物品条例，同埋一般嘅法律对任何人都适用嘅，对报纸都适用嘅，包括诽谤系嘛，妨碍司法公正，全部都适用嘅。包括最近苹果日报俾人嚼系嘛，即系你藐视法庭系嘛，呢啲全部都系任何人都适用嘅。呢个系 OK。好啦，广播条例。就对电子传媒嗰个规范，同埋你有个发牌嘅制度，持牌机构遵守一啲规范，就咁啦。基本上对嗰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或者资讯自由流通，即系大嘅影响呢种法律咧，即系基本上系冇乜嘅。老实讲，度身订造嘅冇乜，佢唔会成日用啲诽谤法嚟告呢啲传媒，系嘛？嗰啲政府官员系嘛？除咗一个契弟叫梁振英发封信俾呢个信报，即系吓开咗头做呢样嘢之外，系嘛？跟住又冇收翻啦，系咪？系冇人冇政府会做呢样嘢去告啲传媒拉布嘅，系咪？咁但系而家慢慢个情况就改变啦，系嘛？即系再落嚟咧，可能真系似新加坡噶啦，系咪？我就用啲诽谤嘅法例告你啲传媒， 告到你破产， 告到你破产，系嘛？告到你扑街为止，系嘛？所以无论廉能政治、司法独立同埋言论自由， 我 仲三种， 仲加多一样嘢啦，就系呢个社团政治化， 社团政治化。 呢个咧就即系大家都觉得系真系影响日常生活啦。呢个点解讲影响日常生活咧？就好简单一样嘢啫嘛。你叫一班人做嘢，咁将来系咪要即系俾翻啲好处佢哋？ 一定要啦， 系嘛？咁呢班人既然受得好，即系好处啊，咁佢除咗呢个支持梁振英受到保护之外，喺其他嘅层面系咪都受到相应嘅保护咧？其实大家呢、這个。即係應該開始諗呢啲嘢嘅。 嗱，譬如上琴日喺元朗咧，即係梁志祥係呢個新界西嘅立法會員啊，咁亦都係元朗嘅區議會主席啦，咁亦都係新界社團聯會嘅頭啦，所以琴日新社聯同埋民建聯都有啲旗幟，都有啲人嘅，係咪？咁但係呢堆人咧，如果你同佢即係你睇唔到佢同嗰班戴口罩嘅有任何區隔，係咪？即是那套太和嘛，是不是是不是看不到他跟他有任何区隔。 那些是新 Visa， 新 Visa， 是 Visa 就戴面具，他是戴口罩。 咁然后那个即是平山乡事委员会主席啊和哥啊仲振振有词，哎大佬这个啊感冒嘛，是不是跟住佢將啲狗趕曬出元朗啊！咁哇，真係豪氣到不得了，咁啊！當然佢有言論自由，我覺得佢噏乜都得嘅，係咪？係嘛？即係噏唔等於犯法嘅，係嘛？你話拉人出去打，就唔代表即係嗱，即係我自己都曾經辯護過犯罪意圖喎，你即係冇要有個犯罪動機、犯罪意圖，有個犯罪行動配合呢個普通法嘅精神嚟嘅，你要檢控佢咧，嗱打佢，我真係有人打佢，咁就係啦，係嘛？咁你冇人打佢， 你要證明嗰個打個人同有關先得嘅， 要證明打佢嗰個人同佢有關。咁啊，呢个普通法就唔系而家你喺网上中意啱啊，打人啊，打人啊，边个打人啊，仲拉人啊，唔系咁样，你明唔明啊？呢个嗌打人。 不过呢个我想讲讲， 但系佢可以构成非法集结罪咯。 我知嗱，呢个咧系一个好实际问题，因为点解咧？譬如听我哋嘅节目，好多朋友都会出嚟去游行去示威啦。 我俾个大家一个唔系太开心嘅一个预测啦。喺日后嘅日子咧，唔系净系元朗嘅，你出去市区你都会遇到呢啲戴口罩嘅人啦。吓呢个唔系杞人忧天嘅。我觉得成件事咧唔系嗰一日，琴日礼拜日突然间有班人出一条筋要做呢样嘢，呢个系经过一个时间去计划去部署嘅。我好坚持一样，呢、這个只不过系一个预言嚟嘅。 唔系你睇翻咧，即系喺呢个行政长官选举期间喺新界出现嘅呢个所谓江湖饭局，同埋入边嗰啲成员，同而家呢两次出现嘅呢啲啦，唔系第一次喺天水围有事噶啦，对上一次已经试过有事噶啦。OK， 系嘛？咁就佢哋已经系好有准备，同埋基本上系有部署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其实警方是不难查的，如果他要查。 如果想查咪唔难，这个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来的，我不知道有些很多人现在讲过辱警罪或者教师的问题完全没有触及到这件事的背景。就是整个警方的执法是向这帮人倾斜嘛。你先引起林老师那天那么愤怒嘛。为什么没人讲这件事呢？我真的看见徐永泉那篇文，我真的把几火啊，大佬真的。 那些人是这样的，这些人就是，这些人就是啊，他上了岸的了嘛，已经他话知嚟啊。他总之他讲一些，就是不是香港是有一班这样的人的嘛，徐永泉啊，梁文道啊，是不是？即是你梁文道更加走样添啦，是不是？即是啊。仇即系你个仇敌系呢个邻舍咁呢啲，即系呢啲咁嘅，我即系不过都好完全系不吃人间烟火，唔该差啲翻大陆啦，嚟翻嚟香港做咩嘢啊？系咪？你喺大陆咁多系嘛？咁受咁 地盘， 咁多地盘，咁多礼遇，屌你仲要喺苹果日报摆个专栏喺度大放厥词，语无伦次，啱唔啱啊？即系鄙视你，基本上就系、是、你以为好客观啊？讲呢啲嘢系咪？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唔讲嗰个根源啊嘛，系咪？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而家你讲到咧，呢位教师林伟思嘅教师系无端有一日出嚟见到警察就走去广州闹嘅，件事都唔系咁样。唔好净系讲嗰几分钟嗰段片啦、啊，因为呢个法轮功喺呢个卫国呢、這个旺角被围剿呢件事唔系今日先发生噶嘛。 西洋菜街之后，红磡又出现啦， 系咯， 系咪？咁佢呢班人凭乜嘢咧？系咪？就是、如果唔系警方嗰个执法系嘛，系唔公道嘅话，咁佢哋点可以咁嚣张？佢哋呢班人都有打人嘅记录噶， 系啊， 系嘛？ 唔系唔打个人，我打完人之后有啲人有啲唔查，喺镜头面前睇到你都唔查。去报我就仲听翻嚟，我唔知道，即系我自己冇亲身经验过，就系嗰日见到话警察好多警察嗰日八月四号喺度嘅时候咧，打交嘛，叫佢打九个九嘛，系嘛？嗱，如果呢件事系真嘅，即系呢个就系方天下之大谬啦。 嗰日系有啲休班警员打人添啊， 吓 便装嘅休班警员喐手添啊。嗰日我哋喺我企喺个高台咧，你好清楚喺个台，佢哋嘅台嘅右手边嗰啲好多都系差人嚟嘅，便装，嗰啲系休班嘅差人嚟嘅，嗰啲系即系可能阿刘警司动员去嘅，系嘛？ 咁啊，头先我讲嘅有休班警员咧，我唔知呢个将来如果有辱警罪嘅话咧，休班警员都系咪受保护之一？ 梗系啦，警员系廿四小时噶嘛，冇标准工时的。佢见到犯罪，佢就要执法。 唔系啊，你唔知佢系警察大佬，佢休咗班啊嘛，咁你辱警啊嘛，真系 冇得 讲。哇，即系越讲越恐怖啊！ 好，咁啊嗱，即系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咧就因为呢个礼拜尾咧，我就要去台湾同埋日本考察，月底先翻嚟嘅，所以又要辛劳台长， 紧要啦， 啊几次啦吓。咁我做埋下个呢、這个礼拜四，下个礼拜一，即系连续两个礼拜我都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即系四次节目， 四次。 OK， 好。 咁另外嗰個歷史在少咧，聽日嘅我啊會錄禮拜三個集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講多集咧？如果唔係又要停一集啦，或者兩集， 好 就咁啦。好，咁啊多謝大家，拜拜。